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98集。 M 州好玩了， 狗屎！ 徐二叔身边的一位管事压低声音： 徐老到底是中了什么降头？把研究院给一个外人就算了，还真让他来了，他一个研究员跟着我们有什么用？ 若秦然只是研究院的一员，能给研究院带来贡献，徐家众人肯定会以礼热情相待，不会是这个态度。可现在秦然作为一个外姓人，还是跟程家有关系的外姓人，他接管研究院引起了徐家众怒。徐瑶光穿着深色的风衣站在一边，容色依旧清冷，一言不发。直到秦冉来后，他才抬了抬眉眼看向秦冉，眸色微深，好半晌才说出一句： 恭喜。 秦冉随意地解开羽绒服的扣子，瞥了一眼他，依旧挺冷淡的：谢谢。听不出丝毫情绪。说完也不管场上的任何一人，随手把耳机塞到耳朵里，并打开音乐，一如既往的冷傲。徐瑶光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有无数的疑问，包括他为什么当时隐瞒他物理的事实，还有小提琴的事儿。看到秦冉戴上了耳机，他又吞下了到嘴边的话。七点，所有人等着的卡罗先生才缓缓赶过来，看到他，徐家所有人都恭敬地行礼。卡罗微微颔首，扫了所有人一眼，目光在秦冉身上顿了一下。几天前的宴会，卡罗自然有印象，这似乎是徐家的人。至于是什么人，卡罗没有细研究，国内这些势力他还真的看不上眼，只是每次去 M 州马修家族的队伍都有确定的人数，秦冉她是队伍中唯一出现的女人。 徐老想让秦小姐跟过去长长见识，放心，她不会妨碍我们的大事。 看到卡罗先生似乎有些不悦了，徐二叔连忙站出来压低声音解释。听到徐二叔的解释，卡罗皱了皱眉： 带人出来长见识？ 他说的是国际用语。徐二叔又低头解释。卡罗最后看了秦冉一眼，最终还是没有说话，有徐家保证，他不好说什么。程木拎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跟在秦冉身后，听到卡罗的话，他面无表情地抬头看了卡罗一眼。 那是卡罗先生，他是马斯家族决斗场的队长。 徐瑶光站在秦冉身侧几步远的地方，看到程木的目光，他缓缓解释，并给程木科普： 马斯家族是 M 州顶尖几大势力之一。 决斗场虽然只是马斯家族名下的一个势力，还是不起眼的队长，但这些对于京城这些人来说已经算是打开的一个大市场。秦冉耳机声音很大，他没有听到徐耀光的话，只是低头翻了翻手机。程俊给他留了言，他已经到了 M 州了，正在帮人看病。秦冉随意地回复了一句，就跟着一行人出发。徐家派出来的人都是精英，30来个人，究竟是为了什么生意，秦冉不知道。这行人大部分都避开秦冉，只说了一件小事，这会儿会顺道帮着马斯家族那边镇压一个势力聚集地。秦冉靠在椅背上，大略就听到了一些内容，就扯下了眼罩扣在了自己眼睛上，没有再听下去。8个小时后，飞机在停机坪停下。此时的徐瑶光跟徐二叔等人不知道 M 州好玩了。与此同时，黑客联盟据点大门边，一辆插着小旗子的黑车缓缓停下，驾驶座跟后座上面下了2个人。走在后面那人身高腿长， 眉目清俊，神色冷淡，正是程俊。老李恭敬地站在大门口等着，没敢抬头看。 程先生。 老李恭敬地低头。 老爷在房间等你。 嗯。 程俊低声应了一句，跟着老李一起进去。黑客联盟已经被完全清场了，两边路上没有什么人，老李直接带着程俊往楼上走。楼上，程俊正在替唐军看双手的恢复情况。 如何？ 唐军坐在躺椅上，抬眸询问道。程俊摇头，他伸手从兜里拿出了一盒白色的药。 实验用药，能帮你止痛，灵敏度我就无能为力了。 闻言，唐军也没有多失望，他笑了下，紧接着又叹气道： 你的医术已经很高超了，手段成那样还能接好。 老李端来一杯茶，程俊随手拿起抿了一口，问了一句是不是很棘手。 黑鹰他排得上前十，黑客联盟能跟他交手的只有我了。 唐军看向窗外，指尖捏着白色药瓶说： 还有一个人，不过…… 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微微摇头。程俊对黑客联盟内部的事情不感冒，把茶杯放下，指尖敲着桌子。 时间是四天后。 他一边跟唐军说话，一边翻手机看秦善的留言。 嗯。黑鹰这次来势汹汹，显然是冲着黑客联盟来的。 唐军眸色敛起，神色郑重。 我尽力出手。 程俊颔首，他没说什么，只是翻着手机，不紧不慢地给秦冉回了一句： 有件好玩的事情。 秦冉是黑客，全天下的黑客都对黑客联盟感兴趣。黑客联盟会长跟黑客界顶尖高手交锋，他肯定感兴趣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